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4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24回，杨官滑雪当教练，生活爱好两开花。单说这是一个初冬的早上，户外一片阳光照的大地啊，暖融融的。可是就在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的一个体育馆里，这时候馆里的温度不到10度。有人得问了，这是什么运动馆啊？里边的温度怎么比外边还低呢？书中暗表，这是一个室内滑雪训练场。这时候就看一个人换上厚重的滑雪靴，绑上护膝，站直的身子，踩了踩脚底下这个靴子，开始啊活动身体。这个靴子跟地面摩擦的这声音嘎吱嘎吱直响。再看这位套着滑雪板，可就上了滑雪机了。这滑雪机啊，是室内模拟滑雪的一种机器，就跟咱们在健身房看见这跑步机似的。就见这位弓着身子，左右向下可就摆动起来了。这个在这儿训练的人就是咱们这回书的主人公郎恩哥。要说起郎恩哥呀，他就是咱们延庆人，他们家呀就在美丽的冰雪小镇张山营镇田宋营村。这个村坐落在延庆西北部，北靠燕山群峰。郎恩哥祖祖辈辈就在这儿生活，高职毕业之后啊，在一家烤鸭店当厨师，后来回到延庆成为当地一名协管员，同时在家里呢打理6亩的玉米地。这田宋营村啊，地势低洼，下雨呢容易涝，这玉米的收成啊一直不太好。这郎恩哥为了贴补家用，可就想到养羊了。从2014年，郎恩哥花了10000多块钱买了10多只绵羊，那时候羊比较贵，就想着把羊养大了然后卖了赚钱。但是郎恩哥从来就没接触过养羊，他得从零学起，学习怎么养、怎么放、怎么接生、怎么喂药、怎么打针。2年之后，郎哥养的这些羊从10多只一下繁殖到300多只了。这一下郎恩哥的名字可就传出去了，那真是名副其实的羊倌了。那说怎么叫羊倌呢？管羊的倌吗？郎恩哥啊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干什么精什么。他只要闭着眼听这个羊叫唤，就能辨认出来是哪只羊在叫。因为羊太多了，没地方盖羊圈，这羊啊就到处散养。羊您各位都知道，走到哪儿啃到哪儿，绿油油的草地让这300多只羊啃的呀，这草都快啃没了，留下的就是光秃秃的土地还有这羊粪。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保护环境有多么重要，这儿啃完了换个地方接着啃呗。到了2015年，北京2022年冬奥会申办成功了，张山营镇作为冬奥会延庆赛区的所在地，这一下子可就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了。郎恩哥一想，将来咱们这个家乡就要变成美丽的冬奥冰雪小镇了，咱们不能连一块像样的绿化地都没有啊。他这么一想，冬奥会将要在我们这儿举办，再加上咱们延庆环境治理的力度比较大，这养羊给河道草地都会造成污染和破坏。一狠心， 把这羊全卖了。卖了羊亏了不少钱，也少了一个收入的来源，说实话那心里能不疼吗？但是在狼恩哥看来，正是这一决定才促使他最后转型成为了一名滑雪教练。那位说，杨官愣能变成滑雪教练了？是啊，这里边有这么一个过程，您呐听我慢慢说。咱说了，这狼恩哥啊，生在张山营，长在田宋庄，这地方一到冬天冰雪封山，那真是长城内外唯余茫茫啊。这狼恩哥自幼就在这冰雪当中长大，这冰和雪可就是他童年乐趣的来源之一。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狼哥第一次接触到了滑雪运动。这一年呢，他呀偷偷地溜进了雪场，看那外国人滑的那是风驰电掣，真是新鲜刺激无比啊。就这样跟着这些大人呢瞎玩，说是瞎玩，那也是老天爷赐给狼恩哥的厚爱。他这滑雪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用狼恩哥自己的话说，其实自个儿压根儿啊就没刻意学过，因为在北方冰和雪那都很常见，没有接触之前就喜欢这个运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一到了雪场投入其中，我就觉得呀很自由很开心，忘了所有的烦心事儿。自打把羊都卖了之后，有一回他跟几个朋友可就去滑雪场了。到了滑雪场之后，看到好几支滑雪的队伍正在训练，看着别人滑雪技巧特别的好，狼恩哥啊真是打心眼里头羡慕。当时他就想，申办冬奥会的时候，习主席曾经发出过三亿人参与冰雪的号召，我们的家乡要举办冬奥会了，我能不能在这里边做一点什么呀？不如我呀就和几个小伙伴也组建这么一支滑雪队，不但能够自个儿训练，而且还能把自己学到的这些滑雪的知识交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这项运动，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来。说干就干，2017年7月11号，在他的发起之下，延庆区海坨农民滑雪队是正式成立。这是一支18个人的队伍，其中啊绝大部分都是张山营镇的村民。狼哥正式成为滑雪队的队长。时至今日，海坨山农民滑雪队已经扩充到28人，平均的年龄不到30岁，大多数成员的雪龄已经超过10年了。他们当中有农民，有社区工作者，有园林工人、电焊工、自由职业者，乃至于出租车司机。尽管职业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滑雪。有一句广告词说得太好了，这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滑雪队成立不久，狼恩哥啊就接到了延庆区体育局的电话。体育局的负责同志跟狼恩哥说，我们呢给你们这个滑雪队争取到一个参加瑞士滑雪联盟教练的专业培训机会。喜欢滑雪的人都知道，如果参加了这个培训，拿到了这个证书，就能得到全球39个国家的认可。听到了这个消息，滑雪队的队员们那都非常的高兴啊。虽然培训的节奏非常紧张，强度很大，但是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有的队员发着高烧也不请假。说实话，这可是狼恩哥和所有队员第一次接受专业的滑雪教练培训。在这个培训上，老师从最基础的动作讲起。您比如说，刚开始接触滑雪的爱好者，您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动作叫犁式动作。哪个犁呢？就是耕犁的犁。这个动作要点很难学，就是这个腿的用力方式，姿势不对的话，这个腿既累而且效果还不好。正确的方式就是腿自然弯曲， 两腿内八字往外蹬，但是要求大腿往里扣，这样腿部肌肉是不需要太费力的，完全靠的是体重压到雪板的刃上，起到制动的作用。就连这样的最基础的动作，那都得重新学。最后，一直到教练需要掌握的所有专业知识，等于给整个的滑雪队从里到外镀了这么一层金。最后，国际教练告诉他们，要想当好一名真正的教练，那可不是容易的事儿。不单是要自己能滑好，关键是能够让别人也滑好，滑出乐趣。这就需要大家回去之后啊，继续努力，把所学的动作和教学的方法久练久熟，在日后普及给学员的时候，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不是同时也能给2022年北京冬奥会增光添彩吗？最终，这支滑雪队的所有队员都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并且拿到了相应的证书。大家都没想到，身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大家居然现在都成了国际教练了。这个消息很快可就传开了，成为国际教练了，滑雪队在镇政府的支持下开始进行免费的滑雪培训。队员们相继走进了张山营三所学校，深入延庆区各个志愿团队，普及滑雪知识和安全知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延庆海陀农民滑雪队累计培训人数就达到了5000人次。每周三晚上7点到9点，那是海陀农民滑雪队固定的训练时间。每到这个时候，队员们都要来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的体育场里进行训练。就在众多的队员当中，有一位从事社区工作的同志叫李伟，他对滑雪啊非常的感兴趣。滑雪队成立之际，他就加入了这个队伍。刚入队的时候，这李伟没有一点滑雪的基础，就是凭着自己喜欢。入队之后基本上就是狼恩哥手把手的教。滑雪之前，这狼恩哥啊先给李伟看一些视频的资料，让他先看看找找感觉。李伟看了之后跟这狼恩哥说，队长，什么时候让我直接上雪上滑滑去？狼哥一听啊，乐了，这滑雪可不像你想的似的，看看别人滑找了的感觉了您就能上去，那不行，你得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的安全注意事项，滑不好容易伤着自己不说，更容易把别人也伤着。就这样，狼哥亲自带着李伟到了雪场，给李伟示范动作，每一个动作都非常认真的抠，非常仔细的教。作为一个农民，狼哥能有成立一支滑雪队的想法，而且在筹备组建的过程当中做了很多的事，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非但如此，狼哥还带着这支滑雪队做了很多公益培训。就在2018年1月6号这天，海陀农民滑雪队正在雪场培训志愿者，李伟啊就发现狼恩哥闷闷不乐。李伟一琢磨，不对呀，我们这狼队长平时是个乐天派呀，有事没事都笑眯眯的，今儿这是怎么了？我问问去吧。这一问才知道，感情狼恩哥的妻子预产期要到了，已经进了医院了。李伟一听就急了，我说队长，那您还跟这儿干嘛呀？还不赶紧回去？狼哥一听把头一摇，大家都在那训练，我不太放心。嗨，这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家里的事儿是大事儿，您赶紧的吧。周围的队友一听也都过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大家这么一劝才把狼恩哥劝动。狼恩哥刚一进医院，家里人可就围过来了，为首的就是丈母娘，指着狼恩哥可就说开话了，姑爷，您这心可真够大的，瞧瞧，这是你媳妇儿给你生的大胖闺女。值得庆幸的呀，是狼恩哥的夫人特别的体谅他，支持他。 他之所以能够安心的投入到滑雪培训当中，离不开家人对他的支持和理解。虽然不能够时时刻刻陪伴在孩子身边，但是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为孩子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陪伴的意义是多种多样的，和孩子在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是一种，通过行动成为孩子的榜样，引领孩子成长，那是陪伴的另一种。北京冬奥会即将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给郎恩哥和他的孩子留下的印象会更加特殊，更有力量。因为工作的原因，郎恩哥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滑雪场训练。刚才给您说，2018年郎恩哥的爱人给郎恩哥生了一闺女，其实这是他们家老二了，郎恩哥还有一个大儿子呢。孩子两三岁上，郎恩哥啊就经常带他来滑雪场打雪仗啊，追逐嬉戏，每次都玩得不亦乐乎。受郎恩哥的影响，这孩子对雪也是非常的喜欢，经常模仿郎恩哥滑雪的动作，只要穿上郎恩哥这大雪鞋就特别的开心。郎恩哥看着自己的儿子也这么喜欢滑雪，就想把这冰雪运动的快乐也传递给孩子，不但是自己的孩子，还有更多其他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呀，那都是蜜罐里泡大的，生活条件好的那都出了圈了，力量耐力不足那都是常事儿。您经常看见那个小胖子近视眼，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啊。这有句话说得好，少年强则中国强，没有强健的体魄那何谈少年强啊。郎恩哥带着这个信念，准备将冬奥运动滑雪向孩子们进行推广。有的家长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滑雪，就向郎恩哥进行咨询。说实话，这要是直接招收孩子滑雪，那太挣钱了。但是郎恩哥压根儿就没把这当成买卖做，他总是建议家长，如果您这孩子还小，您呐先把孩子带到滑雪场，让孩子呢接触一下雪，在雪场啊痛痛快快的撒个欢儿，和这个雪建立建立感情。至于学习专业的滑雪技能，可以等孩子稍微大一点再开始，这个时候孩子的身体的控制能力、协调能力都发育好了，学习滑雪自然那就容易多了。郎恩哥之所以要走进学校为孩子们去讲解滑雪知识，一方面是为了让孩子们提前了解滑雪当中的安全知识，保证滑雪时不受伤，另一方面他也是看到很多孩子到了滑雪场之后才听教练讲基础知识，但是滑雪场人很多呀，而且孩子的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很可能就记不住教练的提醒，真要滑起来那危险可就大了。所以希望孩子们先了解一些滑雪的知识。另外他看到很多孩子在现场跟着教练穿戴雪具的过程当中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耐心，这直接会影响到孩子后续的滑雪体验。所以啊，特别希望先在教室里教会孩子如何穿戴雪具，学会一些基本动作，增加孩子在滑雪场上的时间，更好的享受滑雪的乐趣。滑雪和任何一项技能的学习一样，都要循序渐进，在技术上您得先达标，然后再逐渐加深难度，千万可不能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儿，比如直接越过初级赛道跑到中级赛道上去了，这样啊是害己害人。同时郎恩哥也提到，滑雪的时候要听从教练的指挥，按照规范的流程进行操作，这样就可能很大程度上的降低危险的发生概率。从2017年7月延庆海陀农民滑雪队成立以来，就以公益志愿者服务为己任，已经义务的为全区中小学志愿者以及青年农民进行滑雪培训，累计5000人次。谁能想到啊，这支农民的滑雪队发起人队长在这之前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羊倌，